我哋继续十九节睇到尾啦，十九节三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，无论为什么事祈祷，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。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：主啊，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该宽恕他多少次？直到七次吗？耶稣对他说：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，而是到70个7次。为此，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。他开始算账的时候，送给他给他送来一个欠他10000冷通的，因他没有可还的，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儿子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。那仆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：主啊，容忍我吧，一切我都要还给你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。但那仆人正出去时，遇见了一个欠他100德纳的同伴，他就找住他，握住他的喉咙说：还你欠的债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：容忍我吧，我必还给你。可是他不愿意，且把他下到监里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。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，非常悲愤，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，对他说：恶仆，因为你哀求了我，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。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，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？他的主人大怒，遂把他交给刑役，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。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 我想看一看咧，讲之前咧，就睇一睇嗰个塔朗通同登纳嘅对比啊。喺圣经咧，2047页，新约时代嘅货币2047。啰嗦咁前啊，好厚喎，2047，唔系2040，系2047。咁啊，一个塔朗通咧，后边等于咩咧？20.500公斤银子，即系2100美元。啊，当然虽然嗰个制度系唔同啦，但系后边有美元嘅嗰、那个价值啦。啊，金额咧系0.。 你 嗰 本郵政呢 個？ 我冇喎。 係咩？ 你嗰本舊嘅先有。 我唔啱啊！ 冇公斤，公斤銀紙。 哦，公斤銀紙 ，OK， 有啊， 冇美金。 20.500公斤银纸，可能啲美金浮動啊，所以冇。而芬蘭咧就83.85公斤银纸，嚇，佢咧就0.35美元，即係3.5毫子啫。OK， 前面嗰個2100。 而家2100美元， 系2100蚊美金， 2100蚊， 后边嗰个咧3.5毫子美金， 2100蚊。 嗱，原来我呢本系珍藏本嚟嘅。 系咯，而家唔得啦。 美金唔系好多啊， 低咗啲。而家美金 出得 唔啱 啊，所以佢话取消咗呢个啦。咁无论如何咧，我哋知道咧，佢呢度话，欠佢10000个探通喎。即係10000个2100，你乘一乘幾多啊？嚇， 還 曬。而家就後面一個100个德納，100个2毫幾咩啊？2毫半子啊？ 3毫半 啊！我講都唔記得咗數字啦。 7年左右。 咁你即係嗰個數字差幾遠咧？係咪？但係竟然咧，佢兩個嘅表現咧係咁一個咁唔同啊！好啦，19节咧就 突然之間咧講祈禱問題，即係如果你係只係睇一張聖經，你想咁樣諗咧，究竟馬頭想講乜咧？一決決咩咁，覺得真係唔得意噶。講下呢樣講下嗰樣嚇，即係你唔知佢想講乜。咁因為前面講及到咧開除教籍嘅問題，講過要辨別邊啲係軟弱嘅門徒，邊啲係即係自以為門徒，不過咧佢就即係個言行唔似門徒嘅，即係阻礙人哋進入教會嘅呢啲咁嘅門徒。咁要點樣去分辨咧？或者點樣作出抉擇，要行使到所謂開除教籍咧？其實係一件唔容易嘅事，唔容易嘅事。咁所以咧，約馬馬道咧就話：你哋要多啲行心祈禱，多啲祈禱，特別兩三個人為呢啲事祈禱。咁當你嚇咁喺咁重要嘅事嘅時候，如果多啲祈禱咧，咁呢件事咧就會做得係正確啲。如果唔係咧，好可能咧你會做錯咗，因為你冇祈禱，冇天主恩寵嘅幫助。所以當然啦，你話我淨係解啲你兩個人同三合二，無論是咪咩事祈禱，即係呢句説話唔喺呢個範疇裏面，可唔可以理解咧？都可以。咁即係我哋嘅同三合二祈禱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喺我哋個嘅生活裏面。咁但係咧喺連貫性咧，馬大有咁嘅意思。咁跟住就話阿多禄咧，就又嚟問一個問題啦，嚇、啊，又好似三唔搭八咁樣咩？九唔搭八，咁咧就問，咁究竟我要寬恕我個弟兄幾多次啊？我而家叫你祈禱，突然之間講寬恕，冇乜拉能。但係阿多禄打出個馬隊要用呢、這個咁嘅做法咧，就係咩咧？因為寬恕罪人咧，寬恕呢個角度呢樣嘢咧。對教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，沒有寬恕呢，團體就會變得更加脆弱。已經現在團體已經是亂的了，怎麼亂法呢？有人的信仰不得穩定，有人自以為是門徒，不過他的表現不符合他的門徒，那即是怎樣呢？即是這個教會已經是不是一個 很堅強的教會。咁如果冇一種寬恕，最衰係你㗎啦，最衰係佢㗎啦。咁呢個教會能唔能夠繼續存在呢？係好難嚇，變得更加脆弱。所以馬大為咗使成員教會嘅門徒成，即係嗰個門徒咧，明白呢個道理咧，就用咗以下嘅一個誇大嘅比喻嚟到解釋。第一個就係寬恕嘅77次，即係要不斷咁寬恕嚇，不斷。以致到即係因為呢個風水咧，教會先可以繼續存在。咁下邊嘅比喻咧，即係唔細詳細解釋，就係講過一個係10000個塔籃通嚇。咁、主人下命要佢將佢妻子嘅所有嘅一切變賣還債。咁聖經點解要變賣自己妻子同兒女咧？因為係屬於 property， 喺嗰個時候仍都係一種所謂隸屬嘅觀念。咁而後來咧，呢、這個人咧就遇到另一個佢欠佢嘅錢嘅人咧，欠佢100德納啫。佢咧就揸住佢嘅喉嚨，嚇、啊，喂，你快啲還債啦喎！咁嗰個求佢容忍嘅，佢一啲都唔放過嚇、啊。就於是咧就將佢捉咗去坐監，只係欠佢100德納，100德納乘3.5毫即係等於幾多啊？35蚊啊！35蚊，即係竟然咁做得咁乜嘢？呢、這個即係一個對比，嗰、那個主人家咧可以寬恕佢咁多社，即係佢個債咁都可以容忍佢，而佢咧呢、這個少少都唔肯。咁所以團體裏邊真正嘅壞人係咩咧？喺領即係教會裏邊一個團體，教會團體裏邊真正破壞嘅人係忘記咗自己曾經得到寬恕，或者得到天主接納的領袖，得到天主的寬恕的領袖。而這些領袖，他因為沒有這種醒覺，忘記了自己曾經得到這個恩典呢，於是他就造成一種這樣的現象，造成一種對基督徒團體的一種真正威脅。 教会的团体说并不是因为罪人有罪的存在而受到威胁，而是受到这些领袖呢没有这种自知之明呢而会受到威胁。他说因为他们呢没有觉察到自己是曾经有过几多的罪，曾经得到几多的宽恕，这个当然的天宽恕呢是由天主那里而来的，即天主一次两次或者过往怎样做了什么事都宽恕了他，但是竟然现在呢即前面那个就等于那个主人家宽恕了一百个探通啦，但是现在竟然怎样，他没有个醒觉，他对人家呢就即是狐假虎威，又不是即是妄权滥权啦，即是因为我有权这么做法，咁咧就即係造成咗教會嗰、那個即係動搖啊，或者係對教會嘅破壞。咁最後嘅結果係咩咧？當然啦，佢話佢個主人大怒，將佢交俾刑役，接受佢所還清嘅債。呢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天主後來咧要向佢算帳嘅一個結局。咁你作為領袖嘅咧，就要好小心，就係我哋。究竟是用过那个身份去服务啊，抑或我们用个身份去看个人的个所谓滥权啊，或者上司呢，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要带出的一些信息了，就是提醒教会团体的领袖要留意的地方。